是有一点可爱过头。 你会萌萌的害羞，会萌萌的摇头，会萌萌的说 讨厌讨厌讨厌。 我要你爱我永久，梦在你小宇宙，永远要记得。 女人本来就很美， 感觉自己萌萌哒，心里开出了花，快乐就啪啪啪。感觉自己萌萌哒，想和你么么哒，烦恼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 本来就很美， 感觉自己萌萌哒，心里开出了花，快乐就啪啪啪。感觉自己萌萌哒，想和你么么哒，烦恼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感觉自己萌萌哒，感觉自己萌萌哒，感觉自己萌萌哒， 心里有句话， 自己萌萌哒， 拍照不美不用怕， 感觉自己萌萌哒， 就算体重180， 感觉自己萌萌哒， 我身轻如燕，哈哈哈， 感觉自己萌哒，感觉自己萌萌哒，心里开出了花，快乐就啪啪啪。感觉自己萌萌哒，想和你么么哒， Come on, boy, let's go party. 感觉自己萌萌哒，感觉自己萌萌哒， 感觉自己萌萌哒。 就你可别开车，不怕警察把你逮，抓小鬼你捉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中间还有个老婆，换起酒杯想一想，你可千万要把握。开车喝酒喝酒你可别开车，自己要是出了事你能怎么活，小心自己的媳妇连老婆，自己打拼买的房变成别人的小窝。朋友啊听我说，喝酒你可别开车，装的又玩秀，你的零钱赔不得，要是进去就算还往哪儿磕，把人撞了要赔钱必须交了。朋友啊听我说，喝酒你可别开车，过个守法的公民你可千万要记得，小命就完了。 得别喝酒，就你可别开车。自己要是出了事儿，你的家人怎么过？小心自己的媳妇儿变成别人的老婆，自己打拼买的房变成别人的小窝。朋友说喝酒你可别开车，车撞坏了有法修，你的零件赔不得。要是进了拘留所，你的脸还往哪儿磕？把人撞了要赔钱，你的积蓄就完了。朋友啊，听我说，喝酒你可别开车，做个守法的公民你可千万要记得。如果你要不听劝，喝酒你还开车，早晚阎王收了你，你的小命就完了。朋友啊，听我说，喝酒你可别开车，车撞坏了有法修，你的零件赔不得。要是进了拘留所，你的脸还往哪儿磕？把人撞了要赔钱，你的积蓄就完了。朋友啊，听我说，喝酒你可别开车，做个守法的公民你可千万要记得。如果你要不听劝，喝酒你还开车，早晚阎王了你，你的小命就完了。